起来，他那儿又开台了。 好嘛，要接上了。 啊， 嗯， 见什么唱什么， 也是生活戏剧化。 哎，有一天早晨起来， 嗯， 我端着脸盆， 嗯， 我说放点水洗脸吧。 是了， 走他们窗户外头一听啊， 嗯， 唱上了。 唱的是什么戏呀、 啊？什么戏啊？ 嗯， 商量吃饭。 啊，商量吃饭也唱。 哎，老夫妻那称呼都特别。 怎么称呼？ 老头管老婆叫妈妈。 妈妈。 老婆管老头叫姥姥。 叫老，我这什么辈儿啊？这是。 啊，戏词啊。 嗯。 老头说了：“啊，妈妈，今日你我二老吃什么饭呐？” 嗯。 老太太说了。姥姥，你我二老吃炸酱捞面吧。 这好，吃炸酱捞面，你就吃还唱干什么？ 是啊，干嘛那么嚷啊？ 对呀、 啊，老头说了， 嗯， 拿来，拿钱来，我去买面呢。 嗯， 这钱么？ 嗯， 啊，惭愧了啊！啊啊！ 惭愧是什么？ 就是没钱呢。 哦，没钱呢。 老头一听难过了， 嗯， 不好了， 怎么叫起板来了？ 我一想，我先别放水去呢， 嗯， 我听戏吧。 嗯， 什么戏我都听过，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。 这玩意儿特别嘛。 哎，真唱起来了。 哦，什么词儿？ 听说要吃炸酱面，怎奈手中无有钱，阎王捉空旷， 这还一箩呢。 哪儿？我把脸盆掉地下了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侯宝林、郭启儒在1963年录制的相声小段《戏迷》。同样在这一年，一个被收录到法国巴黎大学作为教材的相声问世了，这就是夏雨田创作的《女队长》。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，夏雨田就经常到部队、农村和工厂以及学校演出，每年都要到农村体验生活3-4个月，跟战士们摸爬滚打，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，了解体味他们的快乐和幸福、悲伤和痛苦，以及希望和追求。1963年，在农村体验生活的时候，夏雨田不慎得了肝炎及开放性肺炎。尽管病魔缠身，但是他没有放弃创作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相声《女队长》问世了，而且这段相声经过马季的传播，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马季称他是新相声的功臣，新相声的带头人。姜昆说他的作品是一个时代的记录。下面来欣赏马季于世游带来的相声《女队长》当中的精彩片段。 我说你怎么买了这个了？他说是啊，这不队里去买抽水机钱不够了，我把这个暂时垫在这里头了。 呵，你爱人这舍私为公做得对。 是啊，他是做得对啊。 啊， 可是我这收音机听不上了。 你过两天再听不是一样吗？ 过两天我这天听什么？ 你呀、啊，上村口听那广播大喇叭去。 村口离我们那儿太远了。 远？ 啊， 上河边听去。 河边听 啊， 河边我听蛤蟆叫唤去。 听蛤蟆干什么呀？听抽水机呀、啊、 我喜欢听音乐，我听抽水机干嘛呀？ 我告诉你啊， 嗯， 那是最美的音乐，那是劳动的音乐，是丰收的音乐，是社会主义的好音乐。 哎，我爱人他也这么说。 嗯， 他说你去听听那抽水机啊，抽水机那声音多好听啊。 嗯， 一听那个声音就知道质量错不了。 嗯， 你听听啊，哗啦哗啦那个声音好像是告诉咱们， 嗯， 哗啦啦哗啦啦，种上一片好庄稼，不怕旱不怕涝，今年丰收全仗他。 哼，多丰富的感情啊。 可我听了半天我也没听出这词儿来。 那么你都听出什么词儿来了？ 我听着好像告诉我，哗啦啦哗啦啦，好容易凑了88，俩人钱他当家，我这男人算白搭。 你说你这叫什么感情啊？

在1963年，一首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广为传唱，成为当年最流行的激励人心的歌曲。其实作曲家杰夫在1962年就开始构思这首歌曲了。在一次来北京出差时，杰夫遇到了当年在延安创作出风靡一时的秧歌剧《兄妹开荒》的著名音乐家安波，便跟他聊起了这件事儿。安波听完之后十分赞同，就这样这首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应运而生了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重温这首曾经激励了一代人的经典合唱老歌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。正是经典合唱老歌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。同样在1963年，还有一首歌曲感动了无数人，这就是郑红等词、龚志伟作曲、孟贵宾演唱的《送别》。歌曲以孟姜女等民间小调为范本，同时也是电影《怒潮》中的插曲。随着影片的上映，这首歌曲也广为传唱。好了，看看时间，今天的旅行马上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其实在1963年还有诸多的经典的影视文化作品值得我们来重温，请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今后的娱乐大篷车吧。最后送上这首《送别》，来自孟贵宾。在歌声当中，司机韩涛代表调动源头的感谢各位的乘坐，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涛声让 千五千川水流，革命的友谊才开头，大有力道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